第62集，跨年夜。安宁秦威航在钟静家留宿下来的结果，就是晚上的跨年晚会是三个人一起看的。晚饭叫的外卖，分量少了些，没撑到十点半，钟静肚子就咕噜一声响。沙发对面两个男生同时看向他，被两个小青年直勾勾盯着，他一个大人实在很没面子，就打肿脸冲胖子： 吃点宵夜吧，我给你们煮面去。 我去吧，钟老师。 钟静很是感慨，自见面起，安宁就恭恭敬敬一口一个钟老师的叫他，原因只是因为他教过秦威航攀岩，而正经被他教的那个男生从来没叫过他一声老师。这会儿听着自己的室友这么叫，样子还很无动于衷。秦威航的目光和他来了个对碰，那眼神， 他替我叫了就行了呀。 哎，安宁这孩子讨人喜欢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这要是个女生的话倒是和秦威航挺般配，可惜了。 你会煮面啊？ 当然啊。 不是煮方便面， 水煮面啊。 秦威航就没再说话了。钟静听得憋笑，秦威航自己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就以为别人学霸也和他一样。 自取其辱了吧，帅哥。 钟静本来觉着来者是客，不好劳动人家，但奈何自己下面真的不好吃，他只会拿老干妈拌面。秦威航吃什么面都不在意。秦威航高中时有一回到他家蹭饭，他给秦威航煮面，结果忘了放盐。等想起来走出厨房，秦威航已经坐沙发上在玩手游了，桌上的面被他干得一点不剩。他拿着那碗面诧异地问秦威航： 你都没觉得味道不对吗？ 淡了点。 思及此处，钟静也就不打算客气了。 那行，厨房的食材你随便用，找不到东西你就问他。 学霸同学去了厨房，叮叮咣咣地拿碗拨蒜，秦威航还搁这儿坐着看女团跳舞。钟静皱眉催他： 嘿，你还坐这儿干嘛呢？人家帮忙去。 我又不饿。 安宁正找酱油，就听见头顶咔一声拉开柜门的声响，秦威航就站在他背后，抬手从他头上的柜子里拿了两瓶油下来。 要哪个？ 安宁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拿了他右手那瓶，又转向了灶台，不动声色往旁边让了让。秦威航把剩下那瓶放了回去，安宁感到贴近的体温仿佛比火苗传来的温度还热，心里直打鼓。随后秦威航就靠在琉璃台边，良久才问了句： 要我帮忙吗？ 你拿三只鸡蛋过来吧。 秦威航拉开冰箱门，一只手拿了三只鸡蛋走回来，他甚至不知道把鸡蛋放哪儿。抬起手想放面碗里，但碗里已经放好佐料了，他差点没放下去。安宁一回头，就见秦威航一只手捏着三颗蛋，茫然悬在琉璃台上方，他便伸手去接，秦威航才把鸡蛋放他两只手里。 你需要什么和我说一声就行。 平底锅。 平底锅，平底锅。 秦威航转身去找了。韩宁发现秦威航也并不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，反正不管是调料还是锅碗瓢盆，他就从上到下翻找一遍，有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好像不念着那个名字就找不到似的。 也太可爱了吧。 安宁忍不住这么想，然后就看到秦威航抽出那只平底锅，似乎还在确认这是不是平底锅。 就是他。 单手举着平底锅的锅底在看的秦威航才把锅拿了过来，一反手翻了个面，直接放到炉灶上。安宁煎蛋的时候，秦威航就靠在旁边看着，他头一次觉得自己竟然是没有太大用处的一个人，但又觉得看这个人煎蛋比看跨年晚会更有意思，让自己宁愿在这里当摆件。 因为秦维航一直在看他，安宁便自作聪明地和秦维航说了下厨的窍门。秦维航听得一脸无趣。 我不想知道怎么做的呀，你做不就好了吗？ 秦维航一直没吭声，安宁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了。不过是煎个蛋煮个面，又不是做红烧肉，这有什么好说明的，人家一看就会了。他一闭嘴，秦维航又抬眼瞄他。 怎么又不说了，你好为人师的样子虽然有点老气，但我还是很可以的。 那把挂面已经剩得不多了，安宁就给两只碗里多盛了一些，自己少盛了一些。三人边看晚会边吃面。钟静吃了两口，发现味道居然很不错，不像是男孩子做的面，反正是比自己的万年不变老干妈拌面好太多了。秦维航沉默地吃着面，没有发表看法，安宁就老拿眼神瞄他，来自身边的目光屡次戳到自己，秦维航便抬头看了安宁一眼。安宁被那双眼睛看得哑然，都问不出那句味道还行吗，就只能笑一笑低头挑面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暗恋者心虚，总觉得秦维航的眼睛像钩子，写着愿者上钩四个字。刚过十一点，钟静的眼睛已经有点睁不开了，就先上楼睡了，让这俩小伙把这儿当自己家，随便点。本来还想和两个年轻人一块熬夜跨个年，奈何岁月不饶人，轮椅滑向电梯，他按了电梯按钮。 哎，秦维航。 秦维航放松地靠着沙发，上半身几乎陷在沙发里，闻声后朝他的方向看过来，然后慢慢起身站起来。钟静看他走过来， 这小子也只有在牡丹不在的时候才会这样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，他对那个师母可是比对我这个师父尊重多了呀。 秦维航也没问他叫自己干什么，径直推着轮椅进了电梯。轮椅其实是电动的，可以不用人推。电梯门合拢后，秦维航才低头问了声， 什么事儿？ 客房你知道是哪间吧？你要是不想和小宁一起睡，你就让人家睡客房，自己睡沙发去。 我为什么不想和他一起睡？ 你不是不喜欢跟别人挤一张床吗？ 知道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 钟静交代他的时候，他反射性的将那句话的潜台词理解为，你要是讨厌和小宁一起睡，所以才有此一问。当然，也不可能睡在一张床上的，对他来说确实会很挤。安宁在沙发上看晚会，看着看着也有点眼皮打架了。秦维航这时从楼上下来，他没乘电梯，是从楼梯上下来的。虽然走的也不是很快，但走过来时，安宁还是感到他走路带风，可能因为太高大了吧。秦维航坐下时，安宁感到沙发垫沉了沉，窸窣一声，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提。屏幕上是唱跳天后顾桑尼，没有了钟静带着他们一起插科打诨，偌大的客厅一下就显得安静了许多。秦维航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小了一些。 困了吗？ 我不困，我等压轴。 压轴是谁啊？ Lotus 吧，每年都这样。 那你确实挺喜欢 Lotus 啊，我都不会为了 Lotus 熬夜等压轴的。 真的只是好感路人。 也许真的只是好感路人吧，秦维航想。因为还没等到 Lotus 出场，身边的人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秦维航斜靠着沙发，视线早已没在无聊的晚会上。等到安宁的眼睛已经合上有一阵，他轻轻坐了起来，转身拿过了身后脱下的黑色羽绒服，单手拎起那件衣服，在安宁的身体上方，却迟迟没有放下去。黑色羽绒服的影子投射在安宁身上，像一片乌云落在湖面的影子。他漫无边际地想着，感觉从自己体内诞生的雨快要落到这个人身上，把人淋得湿透了。 手里的外套放了下去，是不愿多想的一放，结果那衣服就堆在安宁腰上，没能完全展开，不上不下的，并不能起到御寒的作用。 多此一举。 他心里升起一丝烦闷，然后就这么突然的，压轴登场的 Lotus 来了。他开始犹豫，要不要叫醒安宁，因为不确定对方到底是囊中羞涩的粉丝，还是真的好感路人。若是粉丝，肯定不想错过直播现场，若是好感路人，也许美梦会更难得。看着熟睡的人发呆，恍惚间主歌已经过去到副歌了。在有些忧伤黯然的主歌后，副歌突然明亮了起来，这段副歌吸引到了他，让他不禁看向了电视屏幕。跨年晚会的舞台美轮美奂，笼罩在一片忧郁的蓝色星空中，宇宙天团的宇宙主唱正双手捧着麦克风，仰着头闭着眼，用好似夜风吹拂风铃般的声音唱着。他并不是 Lotus 的歌迷，但这段副歌以及副歌背后那段如灿烂星光的吉他，竟让他感觉到心动。所谓心动，原来就是这样，顾名思义，是心在随风而动的感觉。他又看向安宁，这个时候再叫醒对方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梦里听见这首歌。黑色的羽绒服还很局促地搭在安宁腰上，他的衣服应该是足够包裹住安宁的身体的，至少是从胸口到大腿。耳边主唱的声音一直在唱着， 也太美了吧，摇滚乐队唱这样的歌是不是有点犯规啊。 秦威航终于伸手将搭在安宁身上的那件外套拉开，耐心地展开衣袖，又展开衣襟，扯开衣摆，直到这件衣服如他想象中一般，完全包裹住了熟睡人的手臂、胸口和看起来很柔韧的腰。歌曲进行到一段美妙的 bridge， 吉他和贝斯翻滚着，像乌云被拨开，随着主唱嘹亮的高音，闪耀银河在那一刻一泻而下。他听到胸口阵阵怦然，安宁是不是 Lotus 的粉丝他不知道，他觉得自己都快路转粉了。歌曲的尾声余音绕梁，他靠在沙发上心服口服。 这真的是一首会让人想恋爱的歌。